是为他醉醉，人生的好景到处与他畅醉，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泪。恐惧，是否他心中永远太多挂虑？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留下泪？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和茫然那满眼泪。 来自1978年的一套的电视剧里面找到的主题曲，袁丽常乐而泪，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12，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同你喺空气中相遇嘅咧，有我钱佩佩嘅，咪听紧嘅啦，应该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或者系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啊！咁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6月23日。星期四的早上，农历来到5月25日了，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天文台发出了这个酷热天气警告，上个礼拜和之前都是这么落雨，今个礼拜不来了，夏天真是来临了。刚才播放那首的《鳄鱼泪》啊，唔讲唔知噃，原来大家都认识嘅黄沾阿沾哥咧，佢都系作词叻噶嘛。头先嗰首《鳄鱼泪》作曲作词都系佢一手包办啊。 水千山中华，起句风急如花，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茶。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行，曾想痴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意无限。 山水千山中横，喜剧风急如帆，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盏，独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枉要将看葫芦。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忆无限，别万山 万水千山中横啊！我哋有关正杰嘅歌声啊嘛，讲起咧阿詹叔咧，佢嘅词相然相信大家都唔会有所怀疑啦。咁啊，佢嘅最佳拍档当然一定系顾家辉，系咪啊？好多时候咧讲紧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咧，哇，真系冇得定，就好似啱啱播放嘅呢一首《万水千山中横》咁样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报先吓。咁头先已经讲咗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究竟系点酷热法呢？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日间天晴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系酷热啊！下周初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啊！ 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我是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 哇，再来一点的一首歌，1976年来自电影《跳灰》里面找到的主题曲，我们有陈丽斯的《问我》。当然除了刚才说的黄沾填词会拍这个的顾家辉之外，他也有拍过黎小田的，刚刚播放的这首歌就是黎小田作曲，黄沾填词。黄沾的手笔真的很多很多，这一首都是其中一首他非常多人喜欢的歌曲，亦都因为这一首歌，叶振棠真的很多很多人都很喜欢。叶振棠《忘尽心中情》。 忘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冷知，唇已吹穿心自愈，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半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我事。 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哀， 我成日都话咧，有华人嘅地方咧就有邓丽君嘅歌声啦。咁啊，但系好多人认识嘅广东歌咧，都一定认识呢一首啊。仲记得我哋有这位前港姐啊，鬼妹仔嘅嘅港姐都好啦，佢表演嘅歌咧都系 Francis 葉麗儀嘅呢一首《上海滩》，你话几咁经典中嘅经典啦？鬼才即系鬼才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鬼才王沾咧系用咗20分钟咧，就将呢一首嘅《上海滩》嘅歌词系填好嘅。哇！你话几犀利咧？听到首歌翻嚟有5:30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 Miss Chan Chan 啊， 同聚畅饮今晚夜，莫理今宵星稀月也斜，沉落尘万花飘悄，知否明天一过花就会谢，同乐同杯今晚夜，就趁你酒芬芳香四射。缘分到展开宽眼，省得过后远借，谋共最怕开心事，快乐能借得且去些。到这一晚夜，愿你此刻珍惜今晚夜，陪伴你让心花放，知否明天一道花亦会谢。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阿富汗东部地震造成重大伤亡表示悲伤，他呼吁国际社会向阿富汗灾民提供援助。古特雷斯透露，联合国在阿富汗的机构已经行动起来，对人道需求进行评估并提供初步协助。阿富汗东部发生6.1级地震，官方通讯社报道增至1000人死亡，1500人受伤，预计死伤人数仲会上升。广东省气象局透露，由5月21日至6月21日期间，该省平均雨量514.5毫米，是有气象纪录以来第三多。韶关、清远雨量刷新纪录，其中清远南大墨山镇录得最大累计雨量1689.2毫米。清远英德亦都受大雨同河水暴涨严重影响。广东省水文局表示，英德站寻日下昼出现一波洪峰水位，北江英德站水位寻日下昼接近36米，超警戒水位接近10米。另外，估计清远站今日下昼出现16米左右的洪峰水位。另外，洪水流经英德期间，多处有人被困，消防同救援人员不断增援，部分地区停电，地标民丰塔被洪水包围，当地文物保护部门计划在洪水退却之后，对民丰塔进行文物影响评估。在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常务会议，听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汇报。

政府会用现有的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的八月七号就自动拎到了，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了。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牵，源源不绝抚慰，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心大，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由心中痴，源源不绝抚慰，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1982年的作品《香城浪子》的主题曲《心债》，亦都因为这一首歌呢，令到梅艳芳一炮而红。讲起咧，我最喜欢嘅黄沾嘅歌曲，一定系呢一首梅艳芳阿妹姐嘅《心债》啊。不过讲起黄沾嘅歌，真系多到咧，求其拎起一首经典嘅粤语歌，都好多系嚟自佢手笔啊。 傲气傲笑万重浪。星红日光，胆似天打，骨似精钢，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 将呢个将军令咧发挥得淋漓尽致嘅，当然有我哋鬼才黄沾嘅歌词啦。咁啊，带嚟咧有林子祥主唱嘅《男儿当自强》。跟住呢位朋友咧，头先我都讲过啦，有还嘅地方一定认识佢嘅歌声。佢个名字咪就系我哋嘅宝岛歌后邓丽君啦。佢唔单止唱国语歌咧。广东歌都唱得好好听噶， 忘记他，等于忘掉了一切，等于将风和向抛掉，遗失了自己。 虽然唱这个粤语歌曲音都是歪歪地，但又有另外一种味道在这里。邓丽君主唱《忘记他》。好，那么讲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咁啊，天气预测系咁嘅，今日咧就系天晴啦，日间系天气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晴酷热，下周初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6%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 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有1990年来自《笑傲江湖》电影里面有的这一首的主题曲，就是《沧海一声笑》。唱歌的呢，当然是我们的歌神许冠杰啦。 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也不需记。 时咧，一位歌手红咧都系有原因，除咗佢自己唱得好之外咧，当然有一首好嘅歌都好容易令佢一炮而红啦。头先讲咧，妹姐咧就因为有呢一首嘅《心债》咧，令佢一炮而红啦。讲起雷安娜一炮而红，当然亦都系呢一首歌《旧梦不需记》啦，嚟自黄沾作曲兼作词嘅呢一首歌。嗱咁啊，讲起黄沾，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歌曲咧陪住我哋大家一齐成长啦。讲起黄沾，会唔会你谂下，点解仲未播呢一首嘅咧？冇错冇错，好代表到我哋每一个嘅香港嘅朋友仔嘅一啲心声，因为我哋个个都系住喺狮子山下噶嘛，系咪？特别咧喺佩佩翻电台嘅时候，更加觉得系，因为每一次翻到嚟电台嘅时候，抬头望就系狮子山。我的确系喺狮子山下同大家做节目嘅。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免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去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山下我哋有罗文嘅歌声啊，咁啊记得咧就呢一首歌其实咧真系陪住大家成长啊，咁啊近排即系前一排咧抗疫咧都影要攞翻呢一首歌咧做个谱字咧嚟改编，你话呢首歌几咁厉害啦吓。好，咁啊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钟啊，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当然继续有钱佩佩喺空气中陪伴你啦，转头再见。 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哇，时间过得真系快啦，眨下眼咧就到咗早上嘅6:09，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同你主持呢一个清晨爽利咧，就有钱佩佩嘅。咁啊，睇下你啦，你听紧嘅咧，应该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嗯，咁啊，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6月23日，农历咧就系5月25噶啦。室外气温咧28度啊，相对湿度87%。天文台咧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相信咧你话呢个时间可能都未必感受到啊，咁但系到晏昼嘅时间咧，嗯，就肯定会感受到呢个酷热嘅天气啦。咁啊，因为天文台话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3度，新界系会再高1-2度嘅。哇，真系谂起咧都好怕怕。唔知道大家咧中意冬天多啲咧，定系夏天多啲咧？我自己咧就好怕冻嘅，虽然夏天都唔系咁好受噶啦，不过咧，夏天可以着少件衫啊嘛，系咪？咁啊，亦都香港都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嚟嘅，周围都有冷气，甚至乎咧周围系雪房嚟嘅，好多地方咧其实都开冷气开得好大下，咁所以其实夏天咧都 OK 嘅，但系冬天就真系唔得。我好怕冻嘅，咁所以咧，即系着到咧成只粽咁样咧，我就真系麻麻地咁啊。咁啊，夏天都 OK 啦，咁啊，虽然热啲或者可能臭啲啦，因为咧可能出咗一日街咧，翻到屋企自己都嫌弃自己，咁臭，快啲去冲个凉啊！咁啊，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继续有我哋嘅肿瘤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咧，就住肠癌咧，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听首歌翻嚟咧，我哋就会请林医生出场。呢个时候咧，我哋有钱啊！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随缘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带仍坚。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四啊，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嘅电话旁边咧，就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介岸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 咁啊，林医生啊，咁啊，过去个几个星期咧，我哋一直都就住肠癌呢一个嘅话题咧，同大家探讨咗好几亿次啦。咁今日咧就去到呢一个嘅第四次啦。讲起咧，之前有讲过话肠癌咧都可能分期数咧，就一二三期、四期咁样啦。讲到第四期了，大家听到这个字呢就会好惊好担心。确实听到四期好像等于一个末期，等于是死亡。确实是不是如果肠癌去到四期的时候即是宣判了玩完呢？ 即很多人会这样想的，即过往我们几个礼拜其实大家听众只是听肠癌都别了半个专家了。但是好像那个 topic 好像越来越沉重，由筛查啦，由检测啦，到去第一至三期啊，化疗嗰啲，咁到第四期咧，确实系即系比较严重嘅病情。咁但系我都想俾大家一啲希望，俾大家一啲曙光，因为我哋而家医学进步咧，发觉第四期嘅病人咧，固然有走散咗或者扩散到其他器官啦，咁但系有少部分病人咧，佢有机会可以再做一啲我哋叫根治性或者一个根治方向嘅手术。將嗰個腫瘤去控制得好啲，將個壽命去延長，改善個生活質素。但係說到底咧，都要睇下嗰個病到底有幾嚴重。幾嚴重嘅意思咧，我哋成日同病人講咧，第四期其實都有好多種人嘅，係啦。第四期有啲本身個病人生活質素都唔係咁好啦，或者個身體質素都差啦，年紀好大，唔適合其他治療噶啦。有啲病人咧，其實我哋叫第四期走散一粒。即係丁子咁細粒一 cm 同埋你走散一百粒，成身都係咧，我哋都叫第四期嘅。咁所以你睇都睇到，就算第四期入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病情。咁固然之，亦都有唔同嘅 outcome 啦，即係嗰個最終嘅結果。咁所以就算聽到第四期咧，都唔好驚住，做曬適當嘅治療。咁一般我哋現今咧，就要喺多學科嘅討論入邊。即係譬如包括腫瘤科醫生啦、影像科醫生啦、咁外科醫生，咁去討論下到底呢個病人第一切唔切得，或者如果切得嘅話，係而家切得啊，定係要做一啲治療先切得？或者個病人完全係冇希望去做手術嘅咧？咁我哋做嘅治療方法啦，用嘅化療、標靶藥，甚至免疫治療咧，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喺個時間上同強度上邊。 咁但系呢啲方法基本上都系医生同病人一齐讨论，然之后先决定点样做啦，系咪咁讲啊？ 系啦，系啦。咁最主要都睇翻个病情个轻重啦，咁病人嘅意愿啦，咁当然亦都睇翻即系所属医院啊，或者医生嘅取向或者技术啦。 嗱，咁啊，讲紧呢啲可能都系一般嘅方法啦。我哋成日都讲，而家医学好进步啦，有啲方法咧，只系可能啱啱即系发现有呢一个方法，可能仲系一个临床嘅试验阶段嘅。咁如果个病人可能系喺网路上面发现有呢一类咁样嘅治疗，其实系咪都可以同呢一个医生啊商讨下，究竟可唔可以尝试，或者会唔会医生方面都会有类似呢一啲嘅方法可以提供到俾病人，然之后咧大家去商讨下。 因为现在医学就日新月异啦，确实即系好似每日你上网睇咧，都有一啲新嘅治疗方法。咁而家嘅病人咧，亦都越来越叻仔叻女啦，咁佢哋自己识得揾啲资料。咁我哋 search 到嘅新方法咧，其实我自己睇大致有两种啦。一种咧就系纯粹临床研究嘅啫，咁嗰啲你就冇得拣嘅，因为你要睇下。 當時有邊個醫院會有呢啲臨床研究已經開展咗啦。 嗯。 咁而呢啲臨床研究咧，一般因為初期啦，咁佢亦都要確定嗰個安全性。咁所以你揀佢之餘咧，佢都要揀得你好嚴謹嘅，即係譬如你要 fulfill， 即係你要符合唔同嘅條件咧，先有機會入到去嗰個臨床研究嗰度接受新嘅藥物。 嗯。 咁呢個係第一種啦，咁就真係要喺適當嘅時候有適當嘅研究。咁你喺適當嘅醫院咁先至會做到啦。咁另一種呢就係話啊唔係喎，其實外國已經公布咗一啲新嘅數據，譬如話第二期第三期嘅臨床研究啦。咁嗰啲呢其實我哋喺香港嘅醫生呢好多時候都會考慮或者會採納嘅。咁就考慮嘅條件亦都好多。第一嗰隻藥到咗香港未啦。第二到咗香港嘅話去註冊嘅適應症即係用在什麼病毒是符不符合 Department of Health 的衛生署的要求啦，咁呢啲我哋都要考慮咯。咁大部分我哋就講緊呢樣嘢。 嗱，头先你讲啦，即系治疗呢一个嘅肠癌，即系去到第四期咧，可能会需要有化疗啦、打针啦、食药啦呢啲。我知道癌细胞呢样嘢就同佢斗快噶嘛，咁可唔可以同时间化疗又做啲，打针又做啲，食药又做啲，中又食啲，西又食啲，乜嘢都一次过做晒佢咧？ 乜嘢摆晒落去？ 系啦，可唔可以咁样嘅咧？ 嗱，其实个原理系好生嘅，即系你。有啲咩最強就擺曬落去啦。咁但係大家另外要諗咧，就係個身體承唔承受到啦。各種藥物或者治療之間有冇一啲壞嘅相互作用啦。即係譬如舉個例，你食咗 A 藥嘅，咁原來 B 藥又好貴好靚，咁但係你互相係化咗佢嘅，咁你咪白做咯。咁所以都要諗清楚。咁但係簡單嚟講咧，即係喺腸癌末期嘅標準治療咧。其實都是以化療為基礎的，化療為基礎，一般可以說口服藥或者打針藥，即視乎那個病人的身體機能或者他的意願，大部分病人當然不想住那麼久醫院，即在家裡吃藥都 OK，但是通常他們即都要有一些日間治療去打針打化療針的，有少部分病人呢就很擔心的，不如我全程在醫院裡，你觀察住我打完就回家咯，住多一兩日，所以不同的治療都有不同人選，化療呢基本上是個 foundation 即是個基石來的了，但是怎樣做好一點呢，因為每個病人都你跟他們談完做化療呢，他們未必很開心，第一他們心目中會覺得化療很辛苦， 很辛苦啦，甩頭髮啦，又嘔啦這樣啦， 是啦，第二覺得化療都是舊東西啊，好像沒什麼驚喜這樣，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一些標靶藥可以適用啦，但我們跟病人都說你有個標靶藥呢，你一定要有個靶先啦，如果不是你怎用個標呢， 什麼意思， 那你就即是你要有那個目標，你的 target，咁所以呢我哋要喺个肿瘤度去睇下佢有冇某啲特质。係啦。譬如喺腸癌嚟讲，我哋就会睇下有冇一啲叫 RAS 嘅变异啦。咁通过呢啲 RAS 嘅变异去筛查呢，就可以睇到佢适唔适合某啲种类嘅标靶药啦。咁其次呢，即係除咗标靶药之外呢，我哋又会諗下适唔适合一啲我哋叫免疫疗法啦。免疫疗法呢，但就唔係所有腸癌嘅病人都适合㗎喎。咁免疫疗法我哋就睇下嗰啲叫微卫星不稳定，英文叫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咁呢啲微卫星不稳定呢，其实100个末期腸癌嘅病人呢，大概係5个人係呢啲情况㗎啫。咁如果咁啱係呢5个人呢，原来我哋发觉连化疗都可以考虑唔使用嘅，直接用免疫疗法。咁喺大型研究嘅报告入面呢，都睇到呢班即係譬如话咁少数 5% 嘅病人呢，对免疫疗法呢係做得几好，控制亦都好持久，相对地毒性亦都少啲。咁所以我哋除咗喺化疗嘅基石之上呢，亦都有啲个人化嘅治疗，即係睇睇个肿瘤有啲咩特质，即係所谓佢有啲咩靶，咁你先至用咩标去掟佢啦。 我之前都问过嘅呢个问题，不过都再想问多啲。去到第四期，大家都好担心嘅时候，梗系会希望寻求下其他嘅协助噶嘛，系咪？即系讲紧西医之余，都会可能考虑下做中医嘅治疗。咁喺呢个肠癌四期嘅时候，你通常啲病人同你咁样讲嘅时候，你哋会有啲咩意见俾翻病人嘅咧？ 嗱，其实我都系一个开明啲嘅肿瘤科医生啦，咁亦都明白病人嗰个。想法，即是 你其實西藥咧對佢嚟講，佢自己覺得自己冇乜控制權，佢醫生話事。咁中藥咧，佢就覺得自己可以揀啦。咁但我哋都要分析清楚，即係現有嘅數據咧，你話純粹靠中藥去抗癌咧，其實數據相對地比較薄弱嘅，係啦。咁但我哋亦都睇到咧，中藥有其他強項，譬如話可以改善嗰個癌症嘅病徵啊，或者改善治療嘅副作用咧。咁呢啲我哋係接受。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喺節目早期都講過啦。咁如果你 A 藥又好 ，B 藥又好。但是 A 藥是可以中和 B 藥，或者調返轉 B 藥中和 A 藥，或者 A 藥是令到 B 藥的副作用再差一點的，那你就怕即是好心做壞事了。而在中藥和西藥裡面，即是這個 A 和 B 到底怎樣互動呢？其實數據也都未必是很全面。所以通常我們建議病人呢，就先開始了西方醫學的化療或者標靶藥啦，因為數據最強。咁我哋梗系行咗數據最強、最幫到自己嘅嘢先啦。咁如果行咗開頭條路係順利嘅，即係嗰個化療或者標靶藥各樣嘢，佢冇乜特別大辛苦副作用，個中藥又聽話咧，咁你慢慢咧就可以考慮加入其他啲西藥啦。即係通常我哋講話你試三至六個循環西藥 OK 啦，咁你先至慢慢加上去咯。咁對你嚟講又穩妥啲。如果唔係你同一時間加曬所有嘢。到你有副作用的时候，或者个病 都不知道是哪里来 的。是的，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咁啊，头先我亦都听过啊，林医生你讲咧话啊，有啲药咧就贵嘅，有啲药咧就新药又靓啲嘅。咁系咪即系话我有钱啲，我用啲贵啲嘅药或者靓啲嘅药，我就有机会医翻好，或者可以延长个寿命噶？定系其实都唔关事嘅，只不过真系唔同人有唔同需要嘅咧。 其实公立医院咧，一般都提供咗一啲好标准嘅治疗，譬如化疗啊，或者一啲我哋常规嘅标靶药咧，其实都有好多对病人嘅支援，可以唔使钱啦，或者以好低廉嘅费用咧可以用嘅。咁但系有少部分比较新型嘅药物咧，都系要用家自付，自己俾钱去做。咁所以你话系咪嗰个经济能力强啲，选择会多啲咧？其實某程度上是的，但是是不是你比貴一些的藥它貴十倍，你那個治療效果一定好十倍呢？那又不一定，因為最終都要看回到底你那個病情的特徵，你那個身體的素質，那才知道那些藥是不是真的有用。 同埋都睇下嗰个药同你夹唔夹啦，系咪？即系唔系话贵嘅药就一定同你夹咁样噶嘛？贵 十倍就好十倍 咁样。系，咁啊清楚明白晒啦。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下星期就住呢一个嘅肠癌，我哋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咯噃。拜拜。 拜拜。 送走咗林医生之后咧，望下个钟咧，嚟到早上六点二十八分噶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节目咧，又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天文台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晏昼嘅最高气温咧，去到33度啊，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啊。喺咁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又戴住个口罩出外嘅话咧，如果你喺户外工作嘅朋友，真系要特别小心留意啊！虽然你话咧咁危险，你话要除低个口罩饮啖水，你都觉得担心嘅。不过真系咁酷热嘅天气底下咧，都尽量揾个少人啲嘅地方拉低个口罩饮啖水啦。如果唔系咧，中暑都唔见得系令到你身体有乜嘢唔好嘅好嘅地方啊！即系意思，即系话，都系中暑都系有问题嘅，所以咧都系饮多啖水，保持身体咧就系一个适当嘅温度。咁当然啦，咁酷热嘅天气咧，出入呢一啲嘅冷气嘅地方嘅朋友都系要留意啊！一热一冻又好容易会冷亲，你知啦，冷亲一头痛，一 fever 一咳两下，自己都担心，有排担心。 好啦，咁啊，今朝早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五点钟，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清晨上嚟再见，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清晨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一名官员表示，欧洲将会暂时寻求石化燃料替代俄罗斯天然气，但不会脱离长期减排目标。欧盟委员会国际事务和气候融资代理主任巴德姆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输送量突然下降，令到欧盟出现紧急情况，必须采取重要但暂时性措施。欧盟将会暂时性重新增加煤炭使用量，但不会脱离长期减排目标。俄乌冲突之后，国际原油价格上升，俄罗斯近期减少向欧洲国家输送天然气，部分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荷兰相继表明将会重新增加使用煤炭发电。欧盟承诺至203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五成半，外界忧虑重新使用煤炭，欧盟承诺减排将会受到挑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到访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大概两个钟，双方讨论土耳其和沙特双边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文化在内，并就地区和国际事务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开启合作新时代。今次是2018年沙特意见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杀之后，穆罕默德第一次到访土耳其。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去年被揭发涉嫌虐儿事件，第一名认罪的46岁资深幼儿工作者早前承认袭击一名两岁男童，包括用力将他的头部撞向墙、扯头发和手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囚四个月。处理主任裁判官黄雅欣判刑的时候说，案中男童事前没有作出任何行为挑起被告情绪，认为被告毫无疑问是情绪失控发泄在男童身上。裁判官指出，法庭必须向儿童工作者，特别是在大型机构照顾众多儿童的人，明确传递虐待或者疏忽照顾儿童的严重后果。法庭不接纳被告声称他曾经挥手防止男童受伤，说有关动作明显是推男童的头部，更加没可能是想避免男童受伤。天气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下个礼拜初期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3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中电在元朗一条电缆桥前晚火警，导致新界西北160,000户用户一度停电。有议员批评政府反应缓慢，质疑为什么不用紧急警示系统通知居民。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指，各警社系统涉及全港市民，今次未必最啱用。我哋亦都问过工程师嘅意见，留意稍后嘅特写环节。 电缆桥嘅大火咧，都导致到喺元朗、天水围以至到屯门一带啦，大约有160,000户咧系一度停电。受影响嘅居民咧就有话啦，系冇水、冇电、冇网络嘅情况之下感到无助。咁有学校要停课，亦都有商户咧因为雪柜冇电而遭受到损失噶。一阵会讲下详情。 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新一届行政会议16名非官守成员名单，9个人留任，有7个新人加入。召集人就由叶刘淑仪担任，他说这个职位没有实权，无需辞去所属新民党主席的职位。不过有学者就认为行政会议召集人没有政党背景，较有信服力。一阵。